日嗰日假日读书嘅时间咧，咁有机会接触基督教，咁成日有人同我传福音。咁喺我读当时读理科嘅，咁所以咧我系好系有兴趣研究圣经究竟有冇证据啊，有冇科学嘅证据啊？咁当时咧睇到好多即系圣经里边合乎科学嘅一啲嘅证据。咁啊，另外咧，咦呢个宗教有证据嘅噃，有理性嘅支持嘅喎。我记得去年在年尾一个讲座叫人算什么，我都讲到圣经里面很多的说话，虽然未必圣经不是一本要科学的书，但圣经里面提到科学的东西，提到大自然现象的东西，都是很合乎今天的世界的。并以前这个世界无论中国无论是外国，人都以为地是平的，中国人说地方是地是方的。但是后来宣教士来到中国，然后才让中国人明白原来这个世界是圆的。而世人知道圣经很早很早，当人类以为地球是平的时候，圣经早已经讲过地球是一个圆的球体，悬浮在空气当中，在约伯记讲到。所以当时看回的时候，原来很多圣经很多科学的证据。另一样吸引我研究的，在当初信主的时候，就是预言。无论从科学无论从预言，我发觉很有兴趣。预言很多的预言准确地应验。不过到上下的时候，我就除了预言和科学之外，我个人近年的兴趣就是研究历史。可能人老了，研究历史很有兴趣。不过中国教会的历史，发觉原来中国教会的历史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很大的关联。譬如说原来顺治皇帝揀康熙皇帝，即是揀康熙做皇帝，不知道康熙对整个清朝很大影响，康雍乾 三朝盛世，开始盛世康熙，康熙能够做皇帝是因为顺治揀他，顺治揀他因为什么？是因当时的西教笑话，揀这个啦，顺治好了揀这个啦，结果就影响了整个清朝，影响很大。晚清腐败，人人吃鸦片，那时候是一班基督徒孙中山为首的基督徒发起晚清的革命，结果最后辛亥革命成功，基督徒功不可没。你看回这个教会历史，原来圣经或者是中国教会的历史和整个中国的发展是很大的关联。另一样历史很引人兴趣，近年就是犹太人历史了。犹太人历史的犹太人即是以色列人，神的选民，说明我开始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选民之父。你知道亚伯拉罕时期是等于我们中国什么时候到呢？你看回一些的对照表的话，他就说是大概是夏商的时候，即是甲骨文时代。知道什么甲骨文？当你说这个好，即是说好过时，说你说这个咸丰年代，即是咸丰年代。咸丰是很久很久的，即是清朝那个即是咸丰，其实咸丰是很新的。你想去甲骨文那个年代，即是夏禹那个年代，甲骨文那个年代，即是飘毛，即是去医院都不知道怎么讲好。亚伯拉罕那个年代，哇，这么久的历史了。亚伯拉罕好像很遥远的一个人物一样。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犹太人。犹太是什么人来的？你有机会去温哥华屋街，可能会撞到黑衫黑裤戴黑帽的人，那些是犹太人，那些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来的。你发现原来是一个很远的人物，但他的后裔是遍布全世界，遍布温哥华，是很近，很在我们眼前的人来的。他的祖先是亚伯拉罕，离我们很近很近的。那些黄大仙，我自小都去黄帝仙庙，因为住得近嘛。但是没有任何依据，没有任何历史依据。你是一个历史学家，你要研究黄帝仙的过去，或者道教过去，你就惨了。因为没什么过去可言，本来就不是宗教，是人变成宗教，将原本的道学变成一个道教。黄帝仙是本身一个小道士，但是搞到他是一个变成神仙，没有任何历史的依据。估计后来当无线电视要拍《黄帝仙传》的时候，都惨啦！揾阿郑少秋拍《黄帝仙》，点拍咧？冇依据噶嘛，咪做作家啦，唔知 作家知唔知叻咩咧？作家叻就作嘢加嘢，咪叫作家。咁啊，作嘢加嘢咪将我郑少变一个木一个吓剑术高手吓、啊，一个剑仙，后来成仙嘅故事，全部都作嘅加嘅，冇任何依据。圣经一切有根有据。阿伯拉罕、耶路撒冷、阿伯拉罕子孙喺屋街大把。你要去耶路撒冷，今日去耶路撒冷睇圣地好多嘅地方地域，圣经所讲嘅城市，你去圣地去晒，一切有依有据，唔系好远嘅事。犹太人喺旧上一个世代有一个说话好出名嘅，就是世界人的钱财很多人握在美国人手中，而美国人的钱财是握在犹太人手中。如果用这个说话再讲的时间，就是世界的钱财很多人握在美国人的手中，而美国人的钱财握在阿伯拉罕的子孙的手中。明白我说话近不近啊？哇，好近啊，原来阿伯拉罕的子孙今天是掌握钱财，不过是上世纪的，今天世纪已经不同了，上个世纪的强国已经是今天的强国，已经是另外指另一个国家，不同了。但是我都讲的仍然是翻原来犹太人阿伯拉罕子孙同你息息相关，是很接近很近 的事情。甚至有人说上个世纪是犹太人的世纪，无论是基辛格，无论是爱因斯坦，无论是索罗斯那个股神啊，无论是荷里活的斯蒂芬史密堡，全部都是犹太人，他们影响 很深远。所以有人难怪有人说犹太人上个世纪属于犹太人的，上个世纪属于犹太人。今个世纪呢，今个世纪很短啫，今个世纪到14年啫，暂时都很难落判语，不暂时十个问九个呢都说这个世代是中国人的世代，不知道了是不是。不过不是想说中国人，想说犹太人很近的。我想说犹太人离我很近，阿伯拉罕子孙离我很近，是在我们每日生活里面都可能会接触到犹太人，或者你逢十二月的时候你入商场可能见到很多地方是挂着九个灯柱的灯台啊，你入商场见到的了、啊、是什么来的？那个是犹太人的烛光节，是 Lucas 这个节期，很近的。原来犹太人可以、就是、在我们的同生活圈子呢是息息相关。明天所有犹太人都会很悲哀，知道为什么？明天是大屠杀纪念日，是 Lucas Remembrance Day，是大屠杀纪念日，是纪念600万犹太人在过去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间被德国很血腥的来屠杀的日子。每一年的听日都会纪念，即是听日几号？我忘记了，记得40号呢，你是28号呢、啊，不好意思，我刚刚去完去旅行回来，肚里面还有很多阳光海滩。回来，明天是4月28日，是每一年犹太人都会很纪念，即这段时间他们那个 day 不是那个 day， 他们按照他们那个 day 来计算。哈喽，其实是一个他们很纪念的日期，因为这一期是纪念他们的很多的亲人，几乎每一个犹太人都有亲戚朋友在大屠杀里面是被杀的。在今天这个日子里面，不如我都去思想一下这个民族跟我们的关系，或者从这个民族里面的过去里面让我有这个反思。刚刚过去那三个星期前忘记了 Kenny 去过波兰，去那些集中营回来，他看到一些好的跟我们分享到所见所闻的。我想每一个如果你去过集中营的看过的时候，你都发觉原来人性可以这么残酷，而灾难可以这么惨烈、啊、那些不是人来的，在德国人的眼中那些是物体来的，那些是蚁来的，随便你都去屠杀。 一捉了一班人去冲去冲凉，上面喷出嚟嘅好似系水，其实唔系水，系毒气，咪冲咗个凉，冇讲猪嘅，咁就累低，咁就冇咗，好惨好。我讲紧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系成个选民，点解拣以色列人做选民啊？咩叫选民啊？当人离开神之后，神又拣选一个民族。你要做一个代表，一个代言人，一个中介，一个我哋叫中保，或者叫做个祭司角度。祭司就是人同神之间嘅角色，我哋叫祭司，人同神中间嘅祭司，或者叫中保，一个 media， 一个转介。意思即系话拣你以色列人做选民，做祭司角度，就系万民透过神喺呢个国家所做嘅一切嘢嚟到明白神嘅作为。即神不向所有国家来做行作为，只是选一个国家，这个国家里面施行作为，透过作家作为，神在这个国家所做的事就不明白神的心意。举个例，当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之后，哇，他的岳父，他米剔罗，米剔罗是他的岳父，不过他不是敬畏耶和华的，他敬畏米甸的祭，米甸的祭司，他敬畏米甸神明的。当见到摩西嘅时候，哇！原来你所敬拜嘅耶和华咁厉害噶，你所敬拜耶和华比万神都大啊！嗱，佢唔原本唔佢听过耶和华嘅名字，但以为耶和华只不过系万神当中有一个。而家透过出埃及嘅故事，知道原来咁厉害嘅摩西，你所敬拜嘅耶和华比万神都大。呢个就系咩咧？呢个就系神透过呢个国家所行嘅事，让万民认识耶和华。所以以色列的角色是一个中保角色，是一个代言人的角色，一个祭司的角度。事实上你看回历史，我喜欢研究历史，特别是近年的犹太历史，不要说圣经，除了圣经之外，近年2000年以来的犹太历史，你觉得很 amazing， 一个很神迹的民族来的。想当年，真是当年，在希伯伦的山地，几十个牧羊的家庭，因为其中一个仔，一个落被人卖咗到埃及做浴室 Joseph， 于是咧后来佢做咗宰相，于是将70个人咧接咗落去埃及。400年之后，已经再唔系一个嘅家族，而一个200-300万嘅民族。哇，生咁多嘅系我哋真系生得咁多，好厉害！成个民族之后，400年之后。冇可能地冇势力嘅民族，被奴役嘅民族，竟然可以离开埃及，透过十灾，透过过红海神迹。神迹唔系止于度，整个历史里边犹太人充满好多神迹。后来以色列人去迦南，边有一打迦南好强盛，好威猛，组多国家，城墙好坚，好坚固，人好大只，好高大，点打？但是一个一个神保守他的百姓，让以色列人占领迦南，成立了以色列的国度。第一个皇帝就是大卫，所以以色列从那时开始到今日，大卫都是一个表征，以色列就是大卫的国家，所以他们的国旗叫大卫之星 The Star of David。 这个国家本来是12支派组成，但是呢就后来因为南北的分割 分开就来内争，于是呢10支派北边，后2支派呢就是南边。后来10支派北边呢被亚述亡了，没了。南边2支派虽然人少，人数小一点，地方小一点，但其中一个支派呢很厉害，就是犹太大支派。犹太支派后来呢南国仰望被巴比伦捉了去这个的巴比伦。咁由于捉去秘掳的百姓是由大支派为主，所以从此之后出了一个名字，以前没有的。这名字叫什么呢？叫做犹太人。我知道，如果有人问你犹太人和犹大人和犹太人什么分别呢？犹太人是聚焦在秘掳之后出现的名词，犹太人。曾经读经文里面，尼希米的经文就是在那段时间发生的。那段时间就是虽然大部分的犹太人被掳去巴比伦，后来巴比伦亡了之后被波斯继续接管了以色列人，但仍有一点点人剩在这个以色列的地方。 尼希米是犹太人，但在波斯里面做高官，做高官，做酒政，酒政即是试酒的。哇，试酒真的很低微，不是啊，很高的，是皇帝很重用你，因为你试酒，即是说呢，其实做皇帝很惨的，吃东西、饮东西都要吃人口水尾，一怕被人毒嘛，俾你试先，你试完之后就佢试。咁其实有即系换句说话讲，要杀皇帝咧，酒政系最容易嘅。咁所以一定系好信得过先可以做酒政。呢个犹太人被重用，虽然佢做外邦做高官，但系佢听到自己嘅国家剩翻嚟犹太人喺苦难当中嘅时间，佢就向神嚟到去祈求，嚟到去嚟到呼求。然之后佢一个说话好特别嘅，呢度就话。即系，但你们若归向我，即系上帝透过一个启示就话，你如果百姓能够归向我，谨守我向我哋诫命嘅话，你们被赶散啲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你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呢度讲以色列，即系你哇，从犹大被人搬咗去，老到去巴比伦，好遥遥几千里路，好遥远天涯。但你肯回转我话，我就俾你回归。当时佢系冇乜可能嘅事情，但系神迹就咁发生。后来波斯亡咗巴比伦之后，嗰、那个古列皇帝啊，我中意古列嘅名称啊，一个叫二纪嘛，加个字叫古列字。Okay, 我唔要字就叫古列。咁啊，古列咧就竟然俾百姓可以回归国家，于是百姓虽在天涯，但可以回归自己嘅国家。嗱，我哋可以咁睇，哇，冇乜嘢啫，回归。但系有时偶然嘅事情，但点解个皇帝成班百姓喺度好使好用？点解容让佢哋翻去自己即系走去自己国家？虽然都系犹大嘅地，全部都系波斯嘅国土，只系由波斯呢度去到波斯嗰度，但系始终喺自己首都好使好用啦，系咪啊？点解要俾佢哋翻去咧？等于俾送埋咩？送埋木材，送埋建筑材料，俾佢翻去重建耶路撒冷圣城。即系古列咩事啊？点解会咁样嘅咧？吓，圣经冇讲啊，不过我仍然相信咧，同古列即系咩？同呢一个即系当时嘅即系波斯皇帝、波斯嘅一个宰相啊，有关联。那个宰相叫但以利，有关联。Anyway， 唔讲呢啲啦，讲翻就系话呢个时候我哋话呢个当百姓回归嘅时间系呢条嘅说话嘅应验嚟嘅，你虽在。天涯，我必从你嗰度嚟到招聚回来。哇，完应验啦，系咪啊？系应验，不过唔系全然应验。呢个说话系一个 double fulfillment 嚟嘅。嗰时候回归，但系嗰系一个都系神迹，但系唔系一个最大嘅神迹。呢个说话虽你们被赶进啲人虽在天涯，我又必从那里招聚你回来。温地。这个预言会有更大的应验。好了，巴比伦统治了以色列人70年，70年之后波斯王被他们回归，回归之后他们仍然是波斯的省份，后来他们被希列被罗马相继统治，新约时期呢他们被、新约时期他们被罗马人统治，很惨，但虽然是惨，但始终有自己的地方，虽然是被罗马统治，不过去到只有70年的时候很惨了。只有70年的时间，当时的皇帝，当时的犹太人激嬲了他，想搞独立，于是就派军攻陷耶路撒冷，然后将所有犹太人赶逐离开这个圣地。那个时候以前就被掳去巴比伦，而家系分散全世界，好奇怪，唔知呢啲好难，一言两语讲晒，就系佢哋被赶散去嘅地方，全部都系被针对嘅。唔知点解欧洲人、非洲人、亚洲人，有犹太人咧就会针对佢哋，唔知点解啊？可能佢哋太独特啊，佢哋有佢哋会有个文化、佢嘅语言各方面嘅嘢，总之系纯粹被针对。故此过2000年，犹太人都系漂流各地，俾人赶走，嗰度赶，周围赶，好惨。 到到上世即系十八世纪末嘅时候咧，最多人聚居犹太人地方咧，两个，一个苏联，一个波兰。我成个犹太人似咩咧？似吉卜赛人嘅，有咩相似啊？都系咩啊？居无定所。不过吉卜赛人咧系 Nike 嘅，即系 Nike 搬嚟搬去嘅，系几拣嘅。啊，我唔中意有根嘅，所以吉卜赛人咧是飘嚟飘去嘅。犹太人咧都系飘嚟飘去嘅，不过佢冇得拣嘅，因为咧俾人排挤。如果你嗰个时候同嗰时候的百姓话，你人虽在天涯，但系有一日。你要神会招聚你翻去以色列，你同嗰班俾人赶到飞起嘅人话：，哇！我去回归有冇搞错啊？我俾人虾虾少啲好啦，仲话俾我去回归重建国家 ？No way， 冇可能嘅事情。1948年，或者讲之前一年先啦，1947年发生件好大嘅事，可能我哋唔好知道1947年咩事。1947年。在黑海附近有个细路仔牧羊人踢波，一脚将个波踢到个山窿度。咦，就系搵个波先，搵个波时隔篱，咦，发现好多个樽，好古旧。后来咧，同其他人讲，啲人上去搵嗰啲樽，哇，厉害啦！佢哋死喺古卷嘅藏有死喺古卷嘅瓶子，系上世纪最大嘅考古发现，考古发现。有咩最有用啊？呢个唔长话短说啦，唔即系唔详细讲啦。考古里边写古卷系好充分嘅验证到圣经嘅可靠性，圣经嘅预言系真系预言，系唔系人作出去嘅，而系耶稣之前好早之前，圣经预言到耶稣基督降生，系冇人会质疑写古卷嗰个可信性，所以写古卷系一个好验证到圣经可靠性嘅一样嘅考古发现。对犹太人来讲更加重视了他们祖先的东西，后来400年以色列复国，所以对很多人来讲，神在他们复国之前醒了什么呢？醒了礼物给他们，就是死海古卷。说400年，400年为什么可以复国呢？是当然跟之前有关，之前是什么？世界大战，希特拉傻了，将很多犹太人杀600万人死了。於是當時列國就好同情猶太人，啊，佢真係慘啦，啊，俾人蝦，啊，俾人殺，又冇自己國家去到俾人去到地方俾人蝦，不如我哋俾佢翻去以色列重建國家咯。呢個當年聯合國就容讓以色列人從世界唔同地方嘅人回歸去，真係以色列，好特別地方。啊，听讲过啦，最多人住嘅地方系苏联同埋波兰，所以600万嘅屠杀犹太人咧，大部分咧都喺波兰被杀咗。所以你有机会去波兰咧，我就即系去应该去嗰啲集中营嚟去睇下啊。虽然好多已经被烧毁证据，但系都仍然有啲痕迹可以睇到。以色列竟然在1948年可以复国，呢啲复国故事常常让我谂起另一个故仔嘅。呢个故仔系《天龙八部》故事。《天龙八部》有冇听过？北慕容啊，唔系南慕容北乔峰啊，听过未啊？冇听过啊，未听过唔使听啲嘢。即系你唔需要知道啊，总之有两个主角。即係好出名嘅人，一個就係南慕容，北就係喬峯，就係蕭峯啦。南慕容係揾麥慕容復，係一個靚仔嚟嘅，江公子。慕容復一生只想做一件事，因為佢血所流嘅係以前燕國嘅血血統，佢係燕國嘅皇室後人。燕國因為亡咗好耐嘅咯，但係佢想復。於是他和他爸慕容博，这当然是金庸先生作的故事，但是他看到一个人就很想复国，很难的，而他整个一生的目标就是复国，然后做新兴的燕国的君王，当然就不成功了，他失败了，所以天龙八部 的结尾就是慕容复这个新武林高手，这个才华满日的人杀了，然后要给他手仔，你在我面前跪低向我拜，我给钱你，明白吗？杀了，很悲惨的故事。我所说就是一个那个亡了然后复国是很难的事情。当时慕容复和燕国亡期间不是争好，不是争好很多年份，都已经难了。以色列亡了2500年，点复国啊？但以色列人佢经历咗成个神迹，1948年复国。以色列呢、这个国旗已经冇喺个国家飞扬咗2000年，但系再次喺呢个国家里边飘扬，呢个系个神迹，系个神迹。你想象一下。你是波兰人，在波兰犹太人死剩种幸免于难，但是看到很多的同胞在煤气室 在屠场被杀，很多犹太人在那时候都问我说话，神啊，上帝你在哪里？ Where are you? Where are you? 但是最历史很奇怪，就是当犹太人的迫害去到最高峰的时候，就在那里有曙光，竟然因为这么惨的缘故可以复国。如果不是他们这么惨的话，就没复国了。这个就是人看来很偶然，很偶然，但背后有上帝很奇妙的神迹。我想起腓立比，腓立比在保罗今天主后 都有提过这个故事，圣经的故事。保罗在腓立比传福音、啊、平时都惨的，腓立比更惨，被人抓去坐监、啊、还有鞭打，惨到无伦。但偏偏惨到无伦的时候，就那监狱官后来才知道，打完之后才知道、啊、你是罗马来的，死了，我打到罗马人得了的。于是就从此呢就开大开方便之门，让保罗在腓立比方便即随便传教，因为呢保罗即被他打过，他知道衰了打罗马人不啱嘅。如果不是他惨到无伦被人打到飞起，就没有后来腓立比教会一个很顺利的发展。我大女在楼上崇拜紧张，我讲他的嘢。在很长的年日当中，细细个一次意外坐飞机呕过一次，从此之后每一次搭飞机佢都呕，呕足几日。我哋移民过嚟翻回流翻嚟1997年系嘛？七年九八我唔记得咗啦，98年嘅时间去机场，我住沙田第一城去机场，个朝头早起身佢去呕。明唔明啊？去到机场揽住个揽住个个机场个桶嚟呕，好多好多年都咁样。冇得帮，冇得帮，因为佢呢心理嘅反应冇得帮。所以每次搭飞机都好攞命，对我嚟讲都系好攞命，好攞命嘅事情。去到任何地方，我哋预咗前咗两三日咧，都去玩。不过预时间俾两三日咧，系唔玩嘅，俾佢呕嘅，呕完之后再玩。佢第一次去耶路撒冷嘅时候咧。就是呕嘅，呕完之后再玩。喺唔知几年，三年前、四年前，我唔记得咗啦。有一次，嗰年做乜鬼去呕？呕得好劲，平常都呕，就唔搭飞机都呕。有一次呕到七彩，嗰日第一次咧，佢呕到真系七彩，嗰次冇办法啦，即系要第一次去呕到就即刻要送，即系 call ambulance 嚟，吓去急诊急诊室。所以之后他不再呕，好像呕那个原因不再能呕，他呕很厉害的时候，突然间他想起方法，他跟我救援员说，不如你试用这个方法，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时候以前想不到，突然间那时候想到，不如你用这个方法来帮我，那个护士咦可能得的，不如你试用，真的work。所以之后到今天都没呕过。我所讲的就是有时我们落在一些很劲的苦难里面， 未试过咁苦，点解咁惊咁苦？但唔系必然啊，但有时会系咧，喺好苦里边，神有佢嘅心意。嗱，唔再讲唔系神令到嗰啲苦难出现，苦难系好多嘢原因同上帝冇关，但系有时好大嘅苦难，有时系边上嘅祝福，让佢经历到一啲我哋神掌我哋可以经历嘅嘢。苦难唔系上帝促成嘅，但系神可以透过苦难成为美事，好劲嘅苦难。有时是带来很劲的祝福，很劲 的改变。犹太人在很劲的迫害当中，经历到神很大的 blessing， 以色列国可以复国。神迹不是指那里，以西结书说，犹太人会好像一个山谷里面的尸骸，尸骨遍野，但是他会啲骨可以变成一个骷髅骨头，然之后啲肉咧生翻出嚟，即系复活。唔单止咁，当呢把骨骸起身之后，以西结书话呢一块骨头会成为极强大嘅军队，即系唔单止复活，仲会好劲。喂，以色列复国已经得巴闭啦，系咪啊？以色列国弟兄姊妹，今日是一个很强的国家，周围的周围包围着他的阿拉伯国家都动不到他，因为他是很强大的一个，即是无论军事无论科技方面都很先进，是一个强的国家。那背后当然因素是因素之一，是仍然即是美国华尔街我的大亨都有犹太人，很多政要都有犹太人，所以当然他会对犹太人国家有个支援。人会用人的方式去解释，因为他有很多的同胞在美国，所以会有他的支持，所以成为强大。但我要说，除了人民因素之外，有上帝很特别对这个民族的保守。他是神的选民，是他一个神的爱永远不会离开犹太人，这个是神的保证。那你说咁有几多徒咧？咁如果喺新约里边，神话以色列人系旧约嘅选民，但耶稣嚟咗之后咧，基督已经成为新嘅选民。我哋唔系阿伯拉罕嘅子孙，但我哋凭信成为阿伯拉罕嘅子孙，所以我哋新嘅选民。喺彼得前书话，我哋新嘅祭司嘅角度，我哋基督徒依然系犹太人做祭司做宗保，今日世人透过基督徒所行所作的认识耶和华，所以我们祭司角度，我们宗保，我们新的以色列人，我们新的选民。长话短说，那么旧选民呢？旧选民的角色已经完了，以色列人犹太人已经不再是选民，也不能够代表上帝，故此今天犹太人所做的一切，无论好的不好的，特别对啲境内嗰啲巴斯人嗰个迫害，同上帝冇关联。上帝要人爱同胞、爱弟兄，但系今日犹太人、以色列并冇对境内有血缘关系嘅阿拉伯人、嘅巴勒斯坦人有任何嘅慈心，呢个另一回事。但我想讲嘅就系，神仍然好奇妙嘅爱这个的民族，又对他的保守。我今天讲这段话，想讲一件事，透过这些其实可以讲很久的一个的信息，但很简短来讲，我想大家看到一件事，就是你看回以色列的历史，我不能够不从心里面讲，我的上帝很厉害，很厉害。当他保守一个民族的时候，就有他的保守。我的民族的时间，这个民族纵然失信，纵然曾离开，到今天很多人犹太人是不信耶稣，我都不明白为什么不信耶稣。犹太人熟圣经的，熟希伯来书，熟希伯来书，熟这个以赛亚书，看到以赛亚书里面讲到以马内利童女生子，以马内利之后讲到他无佳美容，若仲羊羔一样被牵到阻塞之地，不开口。你唔系讲耶稣吗？尼加书讲到 尼采我会诞生于伯利恒，这个不是耶稣吗？但是他们不信就不信，很奇怪，我不明白，你不明白我都不明白，为什么这么简单的道理犹太人都不接受耶稣基督？但虽然他的叛逆，但神的爱仍然没有离开过这个国家。今天以色列人，今天以色列是一个俗世国家，不再神圣，不再可以代做神的代言人。虽然神仍然爱这个国家，对我来讲仍然有他的保守。少少的总结，讲到这里，以上的书、尼迦书都预言到有一天万民会流归石安，万民都会向耶路撒冷来朝圣。所以对于很多神学家、圣经学者相信有一天以色列会全民归主，因为万民都会流归石安，所以犹太人有一天会回归归顺上帝，这个预言必定应验。是不是呢？ Maybe Maybe not，因为那些经文不一定说指向以色列人复兴，因为到新约时间，新约已经取代旧约，新子民已经取代旧子民。你可以这么说，五旬节的时候，当门徒聚集，有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在五旬节里面见到圣灵的充满，是不是？那里已经是 part of 什么东西？对我来说是 part of 万民都流归石安。所以对虽然来说耶稣基督救恩今天万民的归向，这个说话已经是万民流归石安一个应验，而不一定等同于犹太人将来必定归主。所以将来犹太人归不归主，不是圣经预言之内，不是圣经的圣言一定归主的， Maybe Maybe not， 那些的预言未必是指向犹太人，可以指向基督徒。今天犹太人归不归主，视乎他们即是能不能够有一个放下自己的传统的心。明天就是大屠杀纪念日，可以有几样东西。第一，期望这样的残杀，其实这样的类似残杀你知我知在今天很多地方仍然发生。第一样东西，求神怜悯，用世人有个 良心，不要再用这种残杀继续发生在人类的当中。第二，为犹太人祷告，他们有个 background， 他们认识耶和华，救了他属过我们每一个人，他们要认识回转其实不难，只要他们肯放下这些东西，所以为犹太人的归主来到祷告，最后都为我们来到祷告。犹太人对我来说是一个寄望神爱但是浪费神爱的民族。我们今天没有按照，就算他们不认识耶和华都好，起码都应该知道神的心意不是要他们彼此伤害的。犹太人是一个经历神的恩典的民族，但竟然到今时今日都不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去爱人，去爱邻舍，去爱同胞。所以到为这个为到不要有灾难，为犹太人，要为我们，我们领受恩典，我们应该更加应该顺服听从神的说话，我们不要像犹太人一样领受恩典但是会觉得浪费了恩典。我越讲越害怕，因为今天罗牧师讲到呢，即系呢个时代嘅温哥华、北美咧，系好容易咧。你讲啲嘢批评某一个宗教咧，就会被人捉去坐监嘅。我又讲系，我都系批评紧。希望阿 Kelly 因为我 delete 咗我曾经讲嘅sermon啦 ，delete 佢，因为被人呈堂证供。如果温呢个被人捉咗去坐监嘅话，希望你可以参监，唔好两套招，即系带啲尽带啲饮品啊，即系生果啊，即系你参监，咪同心度祷告。亲爱的主，我们